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。不知道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你会不会希望自己总是精神饱满、活力充沛，总是带着一个轻松的心情、满脸的笑容去面对你的每一天，去面对每一个人？我想这是大家共同的期待、共同的希望。那么怎么样让自己总是保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呢？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总是充满着能量，充满着光，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喜悦的能量呢？这让我想到一个禅宗禅师的公案，讲的是日本明治时代南隐禅师。有一天，他为一个大学教授倒茶，他就不断地把茶注入到这位大学教授的杯子里，不断地、不断地、不断地继续把茶倒进去。当然，你可以想象茶杯里面的水满溢出来。可是南隐禅师并没有停下来，这位大学教授忍不住了，就告诉这位禅师说：“茶满出来了。”这时候南隐禅师才告诉这位大学教授说：“是啊，茶杯里面的水如果不空的话，茶是倒不进去的。”为什么提到这个故事呢？因为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会累积我们的疲倦，会累积我们的情绪，可能是身体上的，可能是心理上的。如果每一天没有及时的把身体上的疲倦或心理上的情绪排掉、清掉的话，那么新鲜的空气、新的精力、新的光也不容易进来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冥想叫做归零。每一天当你有时间的时候，你都可以做这个小小的练习，让自己时时的记得归零。现在请你帮自己准备好一个空间，你可能是坐着的，你可能是躺着的，温度刚好，或者是有一些香氛，这是一个小小的角落，可以让你完全的安静进入自己的角落。你可以想象自己站在海边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家里环境许可，你也可能是泡在澡缸里，或者是让你的脚泡在一个小小的桶里，或者纯粹就是坐在你的书桌旁，运用这个冥想的力量来达到这个归零的效果。现在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脚泡在海水里，记得哟，海水是咸的，里面有海盐，水加上海盐有最好的清洗清净的效果， 所以我们可以低头看着我们脚下的水，海水，充满了盐的海水。我们心中表达感谢，谢谢这个海水清净清洗的力量，把我今天一身的疲倦疲劳给洗净带走。同时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请你回想起在我们的丹田中有一个微笑的湖，让这个格格的笑声从你的丹田出来，笑，微笑，打内在浮现的笑，是最好的心灵疗愈。现在，再加上呼吸，从你的鼻尖把新鲜的空气吸进来，充满了你的全身。当然，先从充满了你的肺，充满了你的丹田开始。带着微笑，呼吸着，享受海水的洗涤，再加上感谢。感谢今天遇到的每一件事，感谢今天遇到的每一个人，感谢今天我有这么好的资粮资源，让我此时此刻能够全然的和自己在一起。感谢风，感谢水，感谢我所在的这个空间，感谢每一个让我此刻能够在这里享受这一个小时空的每一个缘分。这时候你可能注意到，慢慢的，即使是在内在闭上眼睛的状态里，我们都感觉到我们的周围好像变亮，变轻盈，变得更有光，更有爱。是的，透过清洗，透过微笑，透过爱，我们把自己今天这个已经劳累的身体和心理给清洗干净了。现在我们准备好倒入新鲜的汁液了。现在在想象当中，在我们的头顶正上方有美丽的光球，它从我们的头顶上照耀下来，进入我们的每一个细胞，从头顶充满了，一直到脖子、肩膀，让我们的每一个细胞在清空之后享受这光与爱的滋养。接着，这个光充满了我们的整个胸膛，充满了我们的整个身体，从手指尖到脚趾尖，我们被光与爱的海洋包覆着。如果你的环境许可，邀请你待在现在的状态一会儿。 很好，现在怀慈要邀请你带着微笑，记住现在此刻的感受，知道当我们给自己足够的爱去清空的时候，更多的爱会再注入我们。这可以是我们一天的辛劳，可以是我们情绪上的压力，也可能是一段不再需要执着的感情。带着爱，让该流走的流走，杯子清空了，新的才有机会进来。非常感谢大家，这个归零的冥想到这里结束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